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真系啦。讲理想有咩错呢？ 是 即系未讲我呢个礼拜嘅经验咩？我讲一讲个网聚啊， 吓 细佬牛一，咁个细佬正日咧就3月20嘅，即系台湾大选嗰阵，咁样就阿马英九会同我庆祝噶啦，系得噶啦， 唔系谢长廷咩？ 唔好啊，谢长廷，我呢个生日咧，我非常之唔开心啊，话真系咧，我同我祖国嘅领导人一样嘅谂呢样嘢，就话真系咧，我同我哋派飞同大多数人一样嘅，话真系咧， 唔系撇开政见唔讲，太样衰啊，谢， 系啊， 搞佢唔捻掂，即系我成日 喺间搞个成曱甴咁嘅样，系老鼠加曱甴，你 点可以？即系我作为台湾人，我点可以对一个咁样衰嘅总统对4年啊？ 阿扁我都后生啲啊， 即系马英九已经系极限。 真系千祈唔好啊！我最好份生礼物啦，就系马英九当选啦，大佬。 应该唔会嘅，冇得爆冷嘅。 我爆冷啊！ 你估足总杯咩而家？ 唔系啊，我喺个网度咧同 Oscar 撕片啊，1000分定1万分啊，金币啊，大佬，你知金币几紧要？ 佢唔系买谢长廷系嘛？你 买样票 先，有样票就谂得过。 呢样50000定50万呀？唔知我唔谂你啊！我生日 咁就有得推敲下， 买几多样几多，买几多， 平手冇得练啊！ 平手冇得练啊！样票啦，系咪先 ？O K 嘅，希望我份生日礼物就 咁点啊？你个网站点啊？ 我就交晒俾 Oscar 搞嘅，咁样。Oscar 好想喺香港搞咁样，咪喺香港搞啦。搞完之后有另外有咩节目，到时先倾咯。即系玩完之后，咁我好似话开头话3嚿水净饮，唔系任饮嘅。咁我点都躲到啊，躲到跟住捉啲兄弟上去玩一玩啦，睇 下。你唔止躲到㗎係咪？ 我躲一到，到完之后跟住同啲兄弟上去再上深圳玩囉。 係啦係啦，跟住嘅嘢就跟住讲啦。 嗰啲就 係啦。即係我諗最緊要啊 ,Oscar, 盡快確定地点时间。 係啦。 咁就等大家报名囉。 係啦。 係咪 但係其費用我都唔好清楚。咁我好似係3嚿水到啦， 就俾 Oscar 去定啦。 係啦。即系俾啲兄弟做下嘢，费事啦，即系刁烂个身就唔好啦。 唔系，我谂就系提最紧要，即系提下 Oscar 尽快确定晒所有嘢。系啊，即系再等就真系冇乜时间 嘅。即系其实 PM 啊 Oscar 留电话冇问题噶啦，啲事不过啊，呢啲 定好个方案佢，咁啊跟住然之后咪大家报名咯。 即系有几个兄弟咧，你 PM 佢留电话咧系冇问题嘅。 系 啊 ，Gordon 啦， 嗯。 Oscar 啦，留电话俾阿杰斯冇问题啦，留俾我冇问题啦，留俾阿瘦仔即系静都冇问题嘅， 留俾我唔好啊，我好少， 你唔识嘅， 系啊， 照留嘅啫，咁啊留俾阿 Long 啦，阿 Long 679啦，我哋个足球嗰个领队你乜鸠啊？ 荣誉顾问啦， 顾问 啦，系 屌咗佢一句先，你黐线，上个礼拜上冇嚟，你唔嚟啊嘛？但系嗰阵球衣你都有嘅 ，OK， 大佬，虽然 系啦，虽然你哥发起噶嘛， 虽然你放我飞机，但系球衣你都有嘅，唔使惊啊，或者咧咁讲完个生日会啦，咁样讲一个星期六好过瘾嘅嘢， 系 咁啊， 神明之旅， 唔系神明之旅，喺深圳咁样， 系 咁啊，话说有朋友就见翻个旧朋友咁样，咁啊好耐冇见，但系唔关佢事啊。咁我觉得咦，好怀旧喎，咁耐朋友见到， 男咧女啊， 女仔嚟嘅，咁啊，跟住就话不如我同啦另外嗰班 friend， 即系我班 friend 咧，就我啲网友见过啦，啲女仔 friend， 咁啊话咁话你咁怀旧，不如我哋去湖背路呢个华盛食饭啦，因为嗰时候咧我好十。差唔多10年啦，我喺湖北嗰度玩嘅嘛，喺度住㗎嘛。 係。 咁啊成日喺嗰度食飯，我懷舊下啦。咁啊話好啊，咁樣我話嗌埋啲 friend 出嚟啦，咁就都有啲女嚟㗎嘛，全部都女嚟㗎嘛。 嗯。 咁諗住是但啦，一次半次啊，請一餐跟住去卡拉 OK 玩啦，咁樣去前櫃啊咁樣。OK， 咁去到湖北華盛都黐撚線。好似係食飯唔使錢。仲有嘢送我㗎啦。 係咩。 哇！嗰度个湖背嗰间长椅嗰间餐厅都其实大，算系喺湖背算大嘅餐厅，因为湖背好出名嘅食街嚟噶嘛。哇！冇位啊， 系 你完全搵唔到位啊！你每一台咧个人后边都有个人喺度嘅， 系 大家等紧位啊。咁啊，扑街！ 咁啊，咁啊，坐低飲住，跟住同啲女講話，唔喺嗰度食啦，話你去前櫃啊，不如去食自助餐啦，因為前櫃有自助餐食噶嘛。 嗯。 多七啊零蚊，咁样食啊，不如去食自助餐啦。咁样我哋去坐低喺法记新系啊新，真都喺嗰头啦。我谂如果识嘅网友都知啦，茶餐厅坐低饮杯嘢，跟住一齐去唱 K 啦，咁样咁 OK 啦。咁啊无啦啦我去到新，见到啲女喺度，咦？多咗咁谂多人嘅，多咗啲仔 吓。 啊，原来啲女咧就以前带翻啲仔出嚟喎， 吓， 因为冚家铲大镬啦。你又一 pair， 冚家铲佢又一 pair， 咁我点啊？ 得你一个打弹炮， 除咗我啲仲有一条仔，嗰条仔都戆鸠鸠噶啦，冇办法啦，我都要同你系 friend 啦，你都戆鸠鸠噶啦，咁我得两，咁我全一 pair 得两条仔，咁啊好咯戆鸠啊嘛，即系我后悔啊，点解话一齐去前柜咧？跟住如果我去本色，咪有女沟咯， 前柜冇咩？ 卡拉 OK 嚟噶嘛，每人一间房。 系 咁咪点沟女呢？ 走出去大厅兜个 round 睇睇囉。 冇嗰阵冇咁谂法。咁好大镬㗎嘛，你知啦。即係话明嗰晚冇女啦，咁样 sales 妹带一仔出嚟喎。 系 大捻镬。 诶，唔带呢嗱呢啲时候就应该系娼女发挥最佳作用啦，系咪先？ 冇错。 系啦，嗱，我哋啲玩开就知啦吓。 但啲女我啲女唔知㗎嘛，我坐低，哇，大捻镬。今日咪食白果，你哋 happy 啦，个个今日有一执啊 ，sales 妹带条仔出嚟，哇屌，大捻，人妻带埋佢老公出嚟， 系， 哇黐线啊，真系想执嗰啲饭盒全部就拎住件，咁佢其他全部啲女识得啲未搞过嗰啲咧，都有条仔， 嗯， 即系冇得沟冇得戒，咁啊即刻 出去啦， 出去啦，咁我同我咧湖背啊嘛，咁上次同阿 Super Pig 咧。啊超級豬呢 是 一個唔好嘅經驗㗎嘛，喺湖北倉揀女咁就少咗，但我喺湖北食緊飯喎，咁唔通我行去向搭車去向西或者去黃岡村咩，咁咪 係照舊喺返湖北揀啦， 喺湖北揀啦， 上次冇運行唔等於今次冇運行㗎嘛， 上次係 Super Pig 冇運行，唔係 上次 係 因為 運行， 係因為其實個邪氣就係 Super Pig 度喺你度， 係咪 OK 咁我去啦，咁啊行咗有幾間倉，嘩嗰日啲女真係多，即係可能真係早嘅關係，我嗰日食飯嗰時候係八點零鐘㗎嘛，嘩啲女好多，咁一入對倉，亦個倉係聚埋幾個倉聚埋一齊㗎嘛，係咪先？一去到呢你已經好大爺咁呢，呢個媽咪又睇下我啲女啊，睇下我啲女啊，咁樣咁啊望望呢間有五六件，唉唔好得喎，咁樣行，我行咗幾間倉，一件哇，嗰件真系 好啲， 即系我中意啲高瘦平嘅， 系 佢系高瘦， 系 五平， 系 哇系大，好似你头咁大，冇你头咁大，我夸张咗啊，都好大嘅，又高喎，个 model 咁，哇咁啊，又几靓下， 系 真系都唔会，你仓女唔会靓到啪啪声噶啦， 系啊系，即系 OK 啦 ，OK 啦，可攻食用啦，大佬系咪先？好，咁啊即系嗌啦，咁啊呢个女过嚟啦，咁样，跟住个妈咪就话600。我媽咪講Super Pig就梗係俾六百啦，我話梗唔屌你啦， 係啊傻嘅咩， 我你俾我啊，我話咁你想幾多啊，你想幾多我咪想 500， 公價都500啦，咁樣我話好啦，佢嚟我話唔係住先，我同嗰度嚟傾下偈先，咁樣我咁因為佢成班女坐梳化，咁我坐埋落去囉，咁樣同佢女仔講，喂我哋食咗飯未啊，我哋去食自助餐啊，順便唱埋卡拉 OK， 你會唔會你使唔使去先，咁我都好尊重佢㗎嘛，咁樣我都問佢有 咩所謂 啊，佢可以啊，咁樣咁我話識唔識猜鐘啊，我懂㗎，咁樣好啦，好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咁樣捉佢咩啦，咁我又冇話佢俾我啲 friend 聽呢個係倉女嚟嘅。咁啲女又當阿嫂喎。爆撚過一聽得仲講。咁我哋喺我去新底我去新底話我講返轉頭先。 唔係你一條友自己出去爆倉，你咪話仲有一個 friend 嘅。 我哋個係諗 冇帶佢出去。 唔係呀佢老婆屌真係扭佢耳仔呀，我哋唔會帶佢滾呀。 Okay. 帶佢滾。點解啲女帶曬仔出嚟呢，就因為呢條仔佢唔會係出去滾呀，佢老婆即係佢個老婆係佢啲姊妹，但佢老婆就唔知返去鄉下定唔知返 去。即係知道次次同佢去都冇乜運行嘅，所以自己帶定啲飯盒去。 即係佢係點樣講呢，佢好撚慘㗎。即係佢都有聽我啲節目㗎，佢好撚慘㗎。佢呢係喺深圳冇乜 friend。 啊、最贱嗰个系我。咁啊，仲有佢隔篱嗰啲女咧，就系盐质盐仔针嚟噶，佢唔玩得噶，佢玩亲咧， okay. 即系佢试过有一次咧。好 N 年前㗎喇咁就跟我去八三八界女就俾其中一條女見到即刻嗌佢老婆 係咪 送落嚟呀嘩審問佢鬧到撲街呀 咁就應該叫佢搵下我囉 從此以後呢我就嗌佢囉阿嫂得啦阿嫂我又唔會帶出去玩 ,ok, 咁樣啊晒晒冧啊又送我送咗支香水俾阿嫂啊老闆唔好意思啊 你都幾得閒㗎喎成日都認識埋你啲老婆真係搞。 係啊鍾意搞人生但阿嫂我係阿嫂我未搞過大佬。 所以我唔會介紹我老婆俾你先。 我識你老婆但我唔會咁啊因為我當時我哋係親身㗎嘛。咁啊我出去接個朋友。咁佢所以啲女人唔知我帶 唔知係倉女 唔知倉女咁佢話咦即係佢等我帶條女出嚟佢當我啲飯盒啦即係阿嫂啦咁樣嘩即係阿嫂前阿嫂你知我好撚威㗎嘛我大學 佢都當時醒曬呀 醒曬呀跟住 角色扮演呀即係成晒 即刻角色扮演 扮阿嫂 呀跟住我哋就分兩部的士三部的士三部的士去前櫃玩啦咁樣咁啊都係玩咪差色中啦咁啊又玩鬥嚟住啦咁啊我哋玩鬥玩錢嘅咁一齊玩啦咁我問佢講你玩先我玩先冇所謂啦總之贏嘅就兩份啦輸嘅就我㗎啦咁樣咁啊咁就玩得好開心啦跟住玩完之後玩財大啲呀即係乜柒都玩啦三公大立啊我話有分幾嚿水贏喎咁就即刻即場就整俾佢啦 好腳頭啊 好腳頭 係 跟住賭完之後喺前櫃賭即係黐喺冇都唔明㗎喺卡拉區玩啤牌我玩完之後我係唱下歌啦咁樣啲 friend 就阿嫂前阿嫂後咁又敬下酒啊咁佢哋呢佢哋女就玩得好開心喎 係太開心啦咪囉 得到應有嘅尊重 突然間係囉變咗阿嫂喎 應有嘅尊重佢平時你出嚟玩邊有尊重你 嘅啫係囉係囉一知你係倉女就 即係鄙視你㗎 嘛 而且嗰條女又真係幾好嘅即係佢個身形好啦佢著衫都幾大體佢唔係著到懶 暴露。有時啲倉女著到靚㗎 嘛。唔係著到懶暴露啊。即係因為佢都頗大㗎佢上圍頗大㗎。呢啲咁嘅女嘅倉女呢應該呢應該淨著個巴㗎用我覺得。但佢唔係囉佢著得嗰啲斯斯文文啦咁樣即係似返個住家菜啦咁樣。咁啊哇咁同你我呢兩個玩啦咁樣。咁開頭呢其實都唔係好同佢都唔係好 close 嘅啫玩玩下黐埋啲玩下黐埋啲啦啦啦啦啦啦話已經即係嗰種情侶 feel 呢你係就算你去卡拉 OK 呀去魅力都搵唔到 㗎係咪你就係咁樣先好即係然之後先再唱完歌帶返嚟返房呢 佢出於 爭好遠 係啦係啦係啦咁因為呢我好醒㗎嘛 即係好過你即爆啊即爆就冇冇玩 冇冇玩嘛 係 啊咁跟住玩到大概幾多點呢十一點成十二點啊因為前櫃嗰度呢係限你唱三個鐘頭咗嘛 係 食埋自助餐咁樣啊三個鐘頭咁樣玩完之後呢跟住再去飲杯茶啦跟住我又搵酒店啦我搵到一間酒店呢有寬頻上網啊 係 嘩原來喺大陸呢冚家產搵呢個寬頻上網嘅酒店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原來唔同長安啊喺、 okay, 深圳係冇 喺深圳 啦我咪買部呢部都 book 嗰時候呢我係求其酒店得㗎嘛我住開嗰啲咩輝啊咩湖賓館啊全部都冇嘅 咁落口深圳冇理由㗎嘛 咁跟住呢我就係返湖背咁問嗰條女邊度有可以上網嘅酒店佢俾咗幾間我有一間就好便宜的,200 一元套房但是就好舊的了賓館來的。有一間就是 X 湖即是 Superpick 那 裡 就,240幾元就雙人房就不是套房了。X 湖那裡靚一點啦另外一間呢就即是我講兩間 X 湖是兩間不同 X 湖啊一間叫羅 X, 一間錦 X, 咁另一間叫金 X 嘅賓館咁樣我呢次揀咗金 X 嗰間套房嘩有個廳部電腦擺喺度幾撚型啊咁樣唔好講呢樣嘢啦。 幾錢啊 嗯 ,201,201, 已經冇 套房啊。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 即係平過你去 平過我嗰間喎。 你嗰間啦。 係啊，咁跟住點呢 之前呢，因为你知啦，我呢啲打死狗讲价㗎嘛，咁我都问咗嗰条女呢赔咗几点，佢又赔咗七点 ,ok 啦，其实 大多数咁样啦，咁唔知係咪玩得开心，佢唔撚走 是 啊，诊完都唔撚出走啊，到七点都未走。 屌你七点我系女我都唔走啦。 好多仓女走㗎啦。係 咪 啊，咁我八点钟我八点钟我上网㗎嘛，我起身喇喎，咁七点几八点喇喎，佢瞓咗阵先喎。咁我瞓咗阵先咁样，你反正就由佢囉。咁瞓到差唔多十一点未够到啦，十一点钟到啦，就诊多 Q。 整返个 morning Q 啦。 真係 扁做嘅呢啲。 本来冇㗎，七点走囉嘛。 係呀係呀。 係咪先，醒醒个 Q 囉咁样。走嘅时候真係有 依依不舍 条女喎大佬。 哇、有冇攞电话呢？ 冇。但我有俾我电话佢。 应该攞埋电话嘛。 我係諗住一次嘅啫。点知下个礼拜。 係。 即啱啱嗰个星期六。有啲特别嘢发生。但呢样嘢就諗返下集先讲。即係一个节目分几次讲㗎，有下文㗎，下文。 讲唔晒㗎。 下文就分啱啱呢个礼拜六。就发生咗下佢嘅下文。但唔好长㗎啫。我諗返下集先讲。嗱时间呢就可以差唔多我哋讲我哋嘅怀旧篇。真係太耐冇讲啦。真係太耐冇讲啦。就讲一留一。 係。 你有冇去过啊？意思 其实系人都去过噶啦，呢啲细路仔嘅时候必去噶嘛，啲地方寻幽探秘。 你第一次一留一喺边度？ 我第一次就好，我有好记得嘅。我第一次嘅一留一咧就喺铜锣湾嘅， 贵贵啲， 十零岁啦，加钱啊，真系冇乜印象啦。咁嗱，呢啲当年嗰个烈哥，其实系好惊噶，即系之前咧已经想去好耐噶啦。咁又系讲十几岁啦，十几岁唔讲啊，即系十。Q 幾歲咁 啊， 咁但係就即係第一次嗰個印象好深刻啦，即係你知道嗰陣時呢，就你冇而家啲資訊咁強咁完善㗎嘛，即係又冇得上網啊，咁最多係得份報紙嘅啫，我都唔係睇報紙嘅第一次，因為呢就喺銅鑼灣，你知道以前呢佢就掛曬，即係全部啲一流都係㗎啦，就係掛曬黃色牌出嚟， 寫住我老寫住我老細嘅名㗎嘛， 啊有咩 燒乜乜 燒乜乜乜大波少婦啊，寫到好白㗎嘛嗰個年代，咁然之後咁啊。我哋呢啲就即係同你口味唔同啦，咁啊梗係咁啊憑個名去揀，梗係揀個大波少婦啦。咁啊入咗去到呢，嘩嗰個波真係大過我個頭喎，好大喎，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仲好印象深刻。咁啊長過一入到去就都係個地方就好舊下嘅，一陣味嘅。就 舊式大廈嚟㗎嘛。 舊式大廈嚟㗎。就好黑啊，好黑暗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呢就条女就中出嘅，即係都我諗到断估都差唔多四张嗰隻嚟㗎，三张几四张嗰啲啦。咁但係冇嘢好，一尾就係个波好大 好。 嘩咁呢就嗰陣时啲十零岁仔啦，咁你即係唔係好多经验㗎嘛。咁啊跟住就去，其实成个过程就好腾腾震嘅，因为即係真係第一次，咁佢都睇得出㗎。咁跟住佢就細路仔係咪第一次嚟呀，咁我係呀第一次啦。咁跟住呢就成个过程就帮我冲凉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即係玩啦。 冇吹㗎嘛 吓， 嗰头冇吹。 好似冇吹。 冇吹㗎嗰 头。咁我最深刻就係我一路系咁呢就玩佢哋波。咁跟住佢就喂夠鐘喎細路，你仲未上班仲喺度玩嗰波。咁呢即係因为即係实在太大呀，好 Q 大呀。咁后咪就即係草草咁搞完囉。咁就即係过咗我第一次嘅即係上一楼嘅经验囉。 我一楼嘅经验係點樣呢？我上一楼嗰陣就喺旺角。啊唔係喺廟街油麻地。咁又係好似你咁啦，即係我揀純情學生會啦。 係有少少冇人寫高瘦平㗎，你呀大撚望啲。 真係真係真係有有少少，所以我同你出去滾呢 係包唔會爭食。 包唔會爭食㗎，真係好啊，真係。真係我同你有夾到呢樣 嘅。 啱晒啱即係粒同特嚟㗎，或者你我揀咗係而家係純情學生會上去。咁我個都唔係學生妹嚟㗎喇，話聲你聽。係 邊度有啊，好少㗎喇。 嗰時候我上去嗰時候我都係十零歲啦，嗰條女係廿零歲到啦，後生多。 係。 但嗰時候我都要俾成嗰啲女嗰個唔知係咪油麻地咩貴啲，都要俾成三嚿幾㗎。都三嚿水，價錢唔好記得好清楚。咁又係囉，一間唐樓。但佢就喺二樓。咁有一條冷巷，嗰條冷巷呢嘩成條冷巷都係 大波少妇啊，青春少艾啊，神情學生妹啊咁样。咁我叮当叮当同神情學生妹啦咁样。咁啊，你知唔知其实呢去琴中仔最紧最精彩系乜嘢呢？ 最精彩啊，好多有 中仔嗰一下。 嗰一下其实是即系 佢开门嗰一下。 系啦系啦。 大佬你唔知佢咩。乜嘢佢话学神情學生妹啫，俾人夹拐 嚟。但你你试有冇试过就一开门跟住掉头走嘅？ 试过，一阵间讲俾你听。 系啊，老虎蟹即系未必一定要入闸。 系一定有闸。咁 OK 嘅，因为嗰阵你知，其实细佬咧就唔 系 好好拣闸嘅啫。 系 高手皮一 落。唔系你去得嗰啲地方就唔拣闸得噶啦， 拣闸咁我觉得 OK 啦。 即系弹球一块嘅啫。 入闸啦。咁啊，我就冇你咁腾嘅，唔知点解我扮老练嘅。吓，我扮老咧得咁样咁啊，都系有啲冲冲凉啊， 死撑死 撑死撑，我自己带埋私家袋咁啊，懒 系， 即系又觉得系又我未出嚟滚之前，我都觉得个人带住私家袋咧， 系 就系好精嘅啦，对样嘢 吓，人哋一卡防身， 系一袋防身，咁如果你系用佢哋啲袋咧，你就唔够铺噶啦， 系 我成日都日日有呢咁嘅错觉嘅， 即系好似打台波要有私家 Q， 冇错啦。我打台波有私家 Q， 我碌拎我曾经有私家波，但系我踩捞拿就私家捞拿嘅， 去 乜撮都私家， 去搞嘢就私家袋， 私家袋 系 啊，都话我嘅袋同送俾我网友袋唔同噶， 系 啊，我牌子唔啊牌子一样，但系质地唔同啊，咁样我又会我乜嘢都用啲私人嘢，我中意， 系 中意拥有私人嘢咁啊，咁啊做咯，咁啊你成日嗰个女你都估唔到我第一次出嚟玩啫，你成日你成日嚟噶。间唔中啦咁咯，咁我话睇下咁啊，觉得我点啊咁啊，我呢个对话唔好记得清楚啦，又系平拎白绫除晒衫啊，跟住就冲凉啦，冲完跟住出啦咁样，你知僆仔噶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唔系第一次啦嘛， 吓， 即系强劲啊嘛， 唔系青头仔啦，去得嗰啲地方你唔会青头仔， 即系已经系强好强劲啊嘛，咁样。哎呀，都搞几耐啊？ 吓，性唔系你嘅第一次系咪八十年代先？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大家都是八十年代啦。 80年代。 咁同埋上一楼上一楼有个即係几得意嘅经验，就係你经常即係都会见到嘅，就係、是、见到啲兄弟喺度等啦。 啊 呢、啊這个有个人㗎喎。咁、啊、你通常会点 我讲我讲怀旧怀旧篇喎，唔好讲啲襟兄弟住先。 啊 逢系上身呢啲咁， 即系咯，你一上车如果有人等， 你知唔知？一声讲啊，一声答，一答你啊。 好啊。 成地都溪钱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污糟邋遢啦，电线外露啦，咁样嘅。嗰啲格式系咁嘅，因为我哋讲怀旧篇啊嘛。 系。 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喺啲而家嘅一楼一咧，喺啲好靓嘅套房入边噶啦。 大厦啦， 大厦靓好多噶啦。以前啲唔系嘅，以前系污糟邋遢啊。 因为以前多数都系旧楼， 仲有啲小便味啊，尿味。 系啊，系啊，总之有一阵臭味嘅， 入到去 老鼠味啊，咩嘢都有噶啦。 嗱，我讲翻头先嗰个问题，见到兄弟等，有啲亲兄弟等紧，将来亲兄弟我走啦， 系 咪写咪咁等啦？即系以前嘅一楼一好奇怪嘅，就都唔可以见得一楼一就有一条女，但系出面有个厅嘅，有啲就坐满。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轮米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 就系啊，我就唔中意呢一只噶。 系咯，你都走啦，系咪先？ 走一定走 咯。 但系有啲就唔系嘅，有啲一等到咧，哇，真系好夸张啊！喺条后楼梯都企晒人嘅。真系好夸张。 嗰时候旺嗰时候，我已经去马栏啦，我已经冇玩一楼噶啦。咁我同啲厅都系怀旧片啊嘛，咁喺厅入边啦，咁啊，梗系。必备嘅龙虎炮啊， 系 嗰啲咩 长春国啊， 系啦嗰啲啦，白虎啊咁样书咪睇咯，咁样喺度等咯。我通常我见到我就走噶啦， 系咁啊，同埋咧就系讲时讲咧就一楼嘅价钱咧就即系咁多年都冇变过嘅，即系冇乜升，即系唔系随住通胀嘅呢样嘢真系。 我话你听啦，而家都 三百零四百蚊。 至五百蚊到啦，不等啦。 吓吓，唔系最初有一楼嗰阵时咧，就二两嚿水到啦， 两嚿零。 我记得最初时候系啊，但系即系升幅唔系啊，实在太多咯。即系到今时今日，咁同埋就去到即系董建华年代啦，嗰阵时就其实有个转捩点啦。即系我觉得应该大约嗰个年代啦，即系一楼就变咗两种啦。因为嗰阵时咧就经济低迷啊，就有好多嗰啲骨墙啊、 楼 弊啦，吓咁变咗好多骨女咧就出嚟，就演变咗另外一只就叫做 楼上骨啦， 系咯，系啊，即系到依家都有，不过而家就少咗啦。 即系有机会我都会请个楼上骨嘅。 系啊，2003年、2004年嗰阵时就好多嘅，有阵时咧我都即系嗰阵时我都有去过。有去過，咁就如果即係地方有，佢就比較企理啲嘅有啲，即係特色係比一樓嗰啲。 即係好簡單啦，你睇下 Tammy 就知啦。 啊啊、他在旺角做過啦，他 在中環做過啦，咁、 嗯、 呢他們那些房呢都幾靚下㗎，咁、 嗯 啊、有啲可能係唐樓， 是 但係都地方要乾淨，起碼冇嗰陣尿味啊，已經好少話燒雞錢㗎啦，好少燒雞錢。 喂，仲有一個一定要不得不提喎，講一樓，我諗你應該知道喎、嗯，就喺、是、即係一講起一樓一咧，一定要提有一個 S 有一個 SM 皇后啦，嗰、那個真係好出名，你有冇上過去啊？ 我冇上過， 我有上過。 點樣啊？ 我有上過。佢我唔喺九龍啊，我唔記得油麻地佐敦啊，即係我諗有啲網友，我總之我上過就佢因為非常出名啊，咁啊上去即係睇係咩龍料咯。哇，佢真係好犀利，佢好抌本㗎。咁就即係成間屋裝修好靚啦，嗰一張床呢佢全部歐陸式裝修㗎、嗯、即係啲床啊 ,sofa, 全部係嗰啲即係法國宮廷式嗰啲嚟㗎喎。咁嗰間屋呢即係好正啦，全部裝修得譬如有啲好靚嘅簾啊、嗯、即係總之好 sex appeal 㗎。 係咪呀，有個玻璃櫃入面擺換曬 有曬架餐㗎。咁佢去到呢就入閘都好難入閘㗎，即係真係好多人㗎。咁、 嗯、 但係即係我總之我就試過一次啦。咁佢就入到去呢佢就分好多嘅價錢我唔記得啦，即係有啲去到由幾百蚊去到一千啊、嗯、千五啊咁樣。 就可能 睇下玩乜嘢啦。 玩後庭又鬼 嘢。係啦，咁佢就不停佢個佢哋好似叫做皇后㗎嘛。咁阿皇后就即係成日就成個過程佢就好鍾意炫耀自己嘅，即係佢就嗱我又有啲咩客啊咩客啊咁樣即係好俾得即係好實口好肯喺好肯使錢㗎、啊、點即係一路 sell 你啦、啊、咁我嗰次我就喂唔使啦，我話我又唔係好嗰啲 我邊你兩邊得㗎啦， 即係我又冇講好白啦，我心諗即係走嚟睇下你究竟係點嘅啫，咁即係總之成 overall 個裝修就好掂嘅，即係同埋啲裝潢佢真係好抌本囉，佢又話佢好似同我講佢又話我呢度抌咗百幾萬裝修落去啊點咁即係講到好誇囉。咁但係就佢係真係咩都玩嘅。即係佢介紹曬俾你㗎。即係你鍾意點樣玩 SM 啊、迪立啊、遊花園啊、點全部佢都玩㗎。係呀係呀。咁同埋呢就聽講就係佢仲有啲姊妹呢就喺埋嗰等樓上啊。嗯、即係如果你要玩 free play 啊點呢佢可以走埋落嚟㗎喎。係、 哦、 呀。咁而家仲有冇做我就真係唔知啦。 嘩大鑊喎，如果玩、嗯一流一個例呢你玩 危險家玩 PP 就危險 了。是啊，咁同埋我就記得就不過即係冇乜特別印象啦，就係、是、佢就中女嚟 嘅。嗯， 咁同埋呢就身材呢就懷疑啦，我唔敢 100% 講啦，好似係即係都係教哥嚟 嘅。 嗯，咁、啊、但係而家我真係冇乜印象，因為好多年前啦。 佢樣唔熟 啊？個樣就普通，有啲似邊個嘅，成個嗰個感覺啊，就有啲似香港電台台長啊 ，Coco， 嗰只嗰啲咁嘅 feel 嘅，有啲嗰啲咁嘅 feel， 不會 feel， 係啊，咁同埋就即係過程，成個過程就好主動啦，扯住佢嘅佢係 收費咧， 佢由我如果冇記錯啦，就係由300多蚊一路上， 你嗰個收費咧， 我記得我唔知，但係五嚿水到嘅， 你玩啲咩 service 咧？ 冇啊，吹啊、全套啊、之前水嗰啲咯， 我以為攞支蠟燭嚟。 冇， 係起碼都要喂，我啲話，你幫襯得佢，你唔攞條鞭嚟鞭一鞭佢，你一滴一滴啦，一滴我玩過啦，咁樣 係 對自己有交代啊嘛，我未玩過，如果佢俾我玩，我都點樣滴一滴鞭一鞭啊，跟住全套啊。系咪咁樣啊嘛？ 哦， 你都捉到， 真係冇玩過，係啊，即係好正常嘅啫。我嗰次玩就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係先做咁短，而家做翻長句啦 嚇。OK， 仲有咩補充？ 補充冇啦，留意下個禮拜呢個倉女湖背倉女嘅事件。OK， 拜拜。OK， 拜拜。